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伙同一些追随势力指控我国增强自卫和遏制力措施一事20号回答了朝中社记者的提问，回答如下：美国国务卿克里18号在纽约同日本外相、南朝鲜委外交部长举行三方会谈，诽谤我国增强核武力措施，说那是一个挑衅、冒险的行动等，重又放出了早已破产的无核化对话老调，这简直是颠倒黑白的强盗妄言。我国的核武力是正义的宝剑，为的是从根本上终止美国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核威胁和恐吓，捍卫我国的主权和生存权，而且维护东北亚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美国执意指控我国自卫的增强国防力措施，大肆宣扬威胁，这不过是辩护其侵略性对朝敌视政策和称霸亚洲战略的借口而已。美国胡说什么，如果朝鲜弃核，那么会享受到莫大的实惠。然而这是旨在解除我国武装吞并朝鲜半岛，进而实现称霸世界野心的狡猾伎俩。美国追求公然露骨的反朝军事敌对行动与核恐吓，从而由自己动手破坏了919共同声明的根本基础，也完全丧失了可谈论所谓的遵守公约的法律基础、道德名分等。美国意识到只动用经济施压和军事威胁就不能使我国屈服，因此抬出人权问题以图颠覆我国制度，但这是永远不会得逞的妄想。美国积极走狗，极力追求对朝制裁施压骚动，只能使我国军民千百倍的增强灭敌的报复意志。我国将接连不断地采取我们朝鲜市各种强有力的应对措施，以使美国必须为其错误的判断和冒险的放纵感到后悔。